大家好，我是龙申，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189集，申城。从惠一光那边收来的酬劳，东至如数上报，申请用于新办公室改建，很快得到批准。加上分局的拨款，总数不算多，但差不多足够。张冲虽然喜欢夸夸其谈，但这本事用在买卖上却适得其所。他很快给办事处找了一栋2层楼的小房子，地段也不错，不远处就是学校。闹中取静，楼下卖奶茶点心，楼上作为办事处，顺便留了一个房间给张冲，他也不必另外去租房，还能照看店铺的装修进程，皆大欢喜。楼上原本就是一间小公司的办公室，家具都是现成的，装修还有八九成新，直接全部转让给他们，不必动着他们再费事。而且前任老板估计是个很有小清新情调的人，当时用了不少绿植和陶瓷来装饰，沙发躺椅和办公桌元素互相掺和也并不违和，反倒还很有简洁舒适、宾至如归的感觉。严诺经过上次失魂之后，记忆力明显下降，身体恢复也很慢，他向上面申请停职休养，得到批准，前一阵子已经回师门去了。如此一来，就剩下冬至、木朵、刘清波、张冲四人，对一个办事处而言，这样的人数不能算少，有冬至和刘清波在，整体的战斗力反而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无意之中，冬至已经从初来乍到的新人一跃成为四人之首，在他的带领下，鹿城办事处脱胎换骨，即将踏上一个新的征程。出于掩人耳目与自负盈亏的需要，楼下的奶茶店还是有必要存在，毕竟经费太少，有了进项，偶尔也能给大家发点小福利，还能顺便跟外界交流，打听点消息。装修的事情有木朵和张冲在，无需冬至费什么心，他跟刘清波主要还是跟进韩琦的事件。冬至试图将上次山本清志弄出来的灭门分尸案和黄鼠狼老六的死与韩琦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不过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线索表明这几件事情之间的关联。一日找不到洪瑞与董巧兰，案子就无法有突破性的进展。电话响起，冬至用薄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了一个脑袋，连把手伸出来去拿手机都有点懒。 老刘啊，老姜， 怎么不拦死你算了？舒赫打来的，这人谁啊？ 分局的同事，电话给我。 他把手机接过来，跟那边说了几句话，挂断电话对刘清波道： 上面让我们尽快去申城走一趟，说咱们从总局下来之后还没去过分局呢，最近鹿城出了不少事，正好当面过去汇报一下。 这年头有电脑有网络，谁还专程跑去当面汇报啊？不会是你得罪了什么领导吧？ 应该不会吧，分局局长我见过，也算合作过一次，我猜他可能是有什么事情想交代给咱们吧。 咱们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和我呀。 嗯，我不去。 韩琦的事情闹得挺大的，他毕竟是个公众人物，虽说对外公布的死因不是他杀，但当时在场的人不少，总会有些闲言碎语流传出去，上面会问也是正常，你全程参与了，自然要跟我一起去汇报。再说了，在领导面前露个脸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啊，不然你就不怕我吞了你的功劳？ 刘清波翻了个白眼儿， 你连起来拿手机都懒，私吞功劳这种费劲的事儿，你会去做吗？ 哼，说的倒也是。 冬至笑嘻嘻，合上眼。 我再眯一会儿啊，到吃饭时间你叫我， 下午跟穆朵说一声， 傍晚咱们就出发去申城。 你昨晚是去偷鸡摸狗了吧？ 人家压根没理他，翻了个身，只露出一个毛茸茸的脑袋。刘清波微微蹙起眉头，走过去将手放在对方的额头上。冬至呼吸规律，已然进入梦乡，掌心温度正常，没有发烧，脉搏也挺正常，看不出生病的迹象。 哼，肯定是去通宵做贼了。 北京对龙申来说，这依旧是个寻常的日子。不用出外勤时，他在总局的生活十分规律，三点一线，宿舍、办公室、会议室，偶尔去天台修炼一下。这样的规律在收徒期间被打破，冬至经常会有事没事的拉着他往外跑，制造机会下馆子。龙申不好口腹之欲，如果不是非去不可的饭局，他一般都不会特意想起吃饭这件事儿。但在冬至孜孜不倦的介绍下，他也知道附近最好吃的湘菜馆子是哪一家，他也知道总局旁边哪个综合商场里的粤菜馆最正宗的一道菜不是葱油鸡，而是糖醋里脊。记忆是有关联性的，即使并没有特意去回忆，但在看见的时候却会不期而然地想起来。他这才想起冬至去潞城已经快两个月了。深秋步入冬季，京城已经下过好几场大雪。龙申一身黑色风衣，单薄潇洒的在路上，引来了不少回头率，但他自己并没有在意，直接绕到大楼后面，跟看门的大爷微微点头打招呼，然后像往常一样走进去。路上遇见吴炳添和宋志存，俩人跟他说恭喜，饶是龙申向来心思深沉，也禁不住诧异。 恭喜什么？ 怎么你还不知道？你徒弟没给你报喜吗？ 龙局慧眼识英啊，要么就不收徒弟，一收就收到个有能耐的。这才刚去办事处不到两个月，就要荣升负责人了。咱们特管局成立以来，这算是升迁最快的了吧。 吴炳添的语气不如宋志存自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当初也想收冬至为徒的事情。龙申的反应慢半拍， 是韩琦的事情。 宋志存与吴炳添面面相觑。 哎，这冬至真没跟你说？ 嗯，韩琦的事我知道，分局已经报上来了，他应该直接对分局负责，没必要事事都跟我说。 但之前你们师徒俩不是感情好，黏糊的不行吗？ 宋志存吞下这句话，笑道：“ 你这徒弟啊，挺会来事儿的。刚到潞城啊，先重伤了山本清志，又及时扼杀了韩琦身上的魔气，没让他把孩子给生下来，酿成更大的祸患。潞城原本的负责人严诺啊，因上次在山本事件中受伤，已经申请病休了。分局的意思啊。”想让冬至从临时负责人转为正式的，他和刘清波两个人分任潞城办事处的主任和副主任。 原来如此。 龙申面色平静，看着不像高兴也不像不高兴。宋志存摸不透他的心思，只好继续道： 不过下面也不是没有闲言碎语的，说他这次私下收了惠一光的钱作为酬劳，虽然已经跟局里报备过，也用于办事处的建设，但毕竟钻了空子，如果开了这个先例，怕以后会有人效仿的。 潞城的经费拨款很少。 确实比较少，在此之前呢，潞城表现平平，分局就没多给，现在他们要重新换办公室，即使资金就不够，所以这次惠一光剧组出事啊，找上他帮忙，冬至就还像以前一样拿着人家的酬劳充作办公建设费用。 这样吧，酬劳悉数上缴，让他写一份检讨，这次的事情作罢，再由总局这边以立功受奖的名义给他们拨一笔款项，这样他们就不必发愁费用的问题。 吴炳添和宋志存目瞪口呆，这绕了个大弯子，结果有什么不一样吗？ 非要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给钱的名义不同。总局直接拨款给办事处，看似不合规，但以立功奖金的名目，反倒像是以总局的名义在嘉奖表扬了。宋志存抽了抽嘴角， 都说无局护短，我觉得龙局这才是护短护到家了。 我哪儿护短了？我一向是公平出名的，好不好？ 对对对，你们50步跟100步没什么区别。毕竟冬至以后还要在分局手下干活的，这样做容易让分局对他印象不好。反正些许闲言碎语影响不了什么。不管怎么说，这笔钱悉数交工，他也都写了项目汇报了，分局不打算对他怎么样。 这话龙申听进去了，他点点头，没再说什么。这事儿就此接过，宋志存松了口气。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